強調絕對不是哪一個國家的恩賜，亦都不是哪一個能夠予取予奪。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連任，觸發民眾連日上街抗議，質疑政府操控選舉，至少兩人死亡，大約6700人被捕。有示威者批評警方濫暴和虐打他們。歐盟外長將會召開緊急視像會議，討論是否制裁白俄羅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會議將會顯示歐盟對白俄人民享有基本自由和民主權利的堅定支持。白俄羅斯政府在歐盟會議前釋出善意，向遭受暴力對待的人致歉，又說所有被捕人士會在星期五早上獲釋。在大選中落敗流亡立陶宛的反對派領袖季哈諾夫斯卡亞認為大部分國民都不相信盧卡申科勝選，呼籲所有市長在未來兩日舉辦和平示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04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5，人民币6.9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36美元，卖出1948.9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余香凝，隔咗两年之后再同阿一波定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真系好唔同啊！点解？因为我觉得自己成熟咗好多啊！ 信唔信？听下就知啦。 Hello， 我系余香凝，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晚嘅敏感時刻喺直播室咧，有敏大人啦，敏大人好。 喂 ，Hello Kitty， 系啦，有 Kitty 喺度啦。咁電話旁邊咧就茉莉喺度嘅 ，Hello 茉莉， 系。 嗱，星期五咧，我哋有個傳統啊，就係玩冷知識，系啦。咁我哋今個禮拜邊個出題先咧？ 等我嚟啦，又系。好，通常你哋都敬老噶嘛。 唔係，我哋需要熱身啫。 系， 你問醒咗我哋先啦。 好，好簡單嘅啫。其实呢条题目 会唔会啊？ 同你息息相关。 通常問大人講話好簡單，啲都好深噶。 咁我好深嗰啲又好難。 話俾你麥田圈，我哋仲好開心，以為答啱嘅時候，同我哋講我第一個係咩樣，咪最新個咩樣，好深啊！ 嗱，我係想問你哋買個股票未咧？ 哇！ 買過，買過噶嘛？ 未。 阿李美啊，哎呀，你真的很纯真啊！其实我都同我谂，我是接近阿莫莉多啲嘅，我都唔系好掂嘅， 我唔系好掂，好纯真啊！ 系我受唔起啊！ 我都系买过一次啫，之后都唔敢买啦。 咁啊，咁我都同你差唔多，我咁要一次啊， 系啊， 太贵边啊 ，Kitty。 其实就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道咧？股票系边个地方发明嘅咧？ 哇！ 我都话你掂过嗰啲嘢，你都知道灯胆咧系类似呢个爱迪生啊，俾佢 Payton 啦，知边个发明啊？ 边个地方啊？有冇 tips 可以谂下嘅咧？ 仲喺度嘅呢个国家，即系200几个啦 tips。 发唔发明嘅呢个国家？ 西人嚟嘅 ，OK， 我哋叫佢西人啦。 系，我觉得未必系美国咯 ，Kitty。因为呢华尔街不是很 hit 嘅，同埋有嗰、那个咩龙嗰隻牛喺度咁，係嗰隻牛咁，我讲嗰隻龙嗰隻牛喺度咁啊。 牛好浪嘅人哋係大有浪嘅啊，华尔街的人浪人啊。 浪人係浪人。咁但係我觉得问大人问得呢条问题应该唔系美国嘅。 係啦，我就係諗应该冇理由咁正路㗎嘛。 係呀，佢冇理由咁傻我哋呀。 边一幅地方 英国 定定。 我估英国， 英国 ，OK，、 西方啊， 系啊，定定， 我估，哇，真系估唔到啊，是但啦，我估西班牙， 点解咧？ 莫莉你讲先啦。 英国因为其实曾经都很大的， 现在都很大的，这批英国都升翻了，不日落国嘛， 是啊，是啊，经济方面它也曾经是数一数二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一个经济发展得这么厉害的地方的话，就应该是会有一个完善的系统去管理一些财务或者一些关于经济上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他发明的。 咁啊 ，Kitty 唔使解釋啦， 我撞噶咋， 我撞噶咋。 不過我估咧，會唔會係咁一定係睇翻個歷史噶啦？嗱，咁股票咧，可能即係需要係借下錢啊，或者眾籌下，即係佢嗰個目的啊。 其實就係眾籌，係 啦 係 啦，即係佢個目的本身係眾籌啊，係啦。咁所以我就諗咧，啊，當時歷史上有冇一啲地方佢可能即係面對緊一啲財困，即係需要集資嘅，咁佢先至諗呢樣嘢出嚟啊嘛，咁佢先至可以籌到錢啊嘛。咁但係我歷史又唔好啦。即系我谂到呢一度咧就停咗啦，到底边个地方咁需要筹钱呢？咁啊，我就知道 咁样开股啦噃。 好， 好， 其实咧，发明股票嘅地方咧就系荷兰啦。 哦， 系啦，咁但系同阿 Kitty 嘅思路咧都好贴切嘅。 系， 咁咧佢就系源自于呢一个应该系十六世纪末啊，或者讲系十七世纪头啦吓。咁咧有一间咧就叫东印度公司，大家都听过啦。呢个做好多嘅贸易噶嘛，即系当时嚟讲，但系就唔系印度公司嚟嘅，其实都系西方嘅，即系英国啊嗰啲公司嚟嘅。但系佢可能喺印度多点讲多买卖啦。即系买啲印度嘢，然后就周围卖啦，印度麦啊咁样啊，咁跟住咧，咁但系喺呢一间公司就喺荷兰咧，都即系都有间我谂系一间分公司咁样啦，或者人哋攞佢嘅名啦，总之就叫荷兰东印度公司，系啦，咁咧咁点解佢哋要众筹咧？其实真系众筹嚟噶。即係同而家嗰個概念係好相似嘅，就係當時呢一間公司咧，咁你講得即係講得佢哋要做貿易咧，咁梗係一啲航海有關啦。咁但係每一次出海咧，其實都需要好多錢嘅。咁有時咧有一啲達官貴人啊，甚至係皇帝皇后咧，佢就會資助嗰啲商船出海啊，或者探險船出海啊。你哋第時揾到啲乜嘢嚇，發現新大陸嗰陣梗係未知啊。咁你梗係同我分翻啲啦咁樣。咁啊，自此之後咧，其實就好多人咧，即係都係想賺錢咧。咁佢哋咧。就会去集资出海啦，咁但系有时咧就未必都有啲即系达官贵人咧就一个人啊或者系两个人咁支持晒啊嘛，咁所以就需要众筹啦，咁就开始咗咧即系呢个股票 嘅即係呢個營運嘅模式，即係話每人俾啲啦，每人俾啲啦咁樣， 賺咗分翻啲俾你啦。 係啦，咁佢哋每一次咧，即係航海完之後咧，可能係因為搶掠到啲嘢啊，或者買到啲嘢啊，然後翻嚟就換個價錢啦，又賺咗咧，佢就會分翻咧俾呢啲股東噶啦。咁咧就係呢一個股票嘅起源，係啦。不過而家已經變曬啦，變咗 係咯。其實而家荷蘭個股市係點樣嘅咧？真係唔知道。但起源就係佢啦。咁我同王你都冇分，因為估唔中。 估唔中。 好，咁跟住到我出題啦，不如咁咧。就話說喺呢一個古代嘅埃及，氣候好炎熱，好熱好熱。但係你知道嗰陣時咧，就冇呢啲防蚊噴霧噶嘛， 係 即係有蚊叮蟲咬嘅時候咧，冇我哋啲蚊怕水啊，擠擠擠啊咁樣噶嘛。咁好多烏蠅咧，成日都飛嚟飛去，搞到阿法老咧就好煩啦，即係喺度 煩惱啦， 拎氣啦， 煩惱王啦，變咗 係啦，煩惱嘅法老啦， 好笑咩啊？ 好笑啊！ 好啲食字啊！我係埃及煩惱王 嗱，咁我為咗咧呢個蚊叮蟲咬，即係避免俾蚊叮蟲咬咧，即法老不能夠即忍受呢一啲噶嘛，咁尊貴嘅軀體，咁到底嗰陣時啊，法老係點樣去到避免俾蚊叮蟲咬嘅咧？ 喂，我成日見到後面有兩個人打交叉線嘅喎， 哎呀，撥走佢係嘛？ 你係咪都係諗住諗呢個啊？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個包包之前花椒線啊嘛， 嗰啲唔知咩線嚟咁樣嘅喎， 嗱嗰個 可以撥兩用。 系嗰、那个泼凉嘅， 嗰、那个泼凉咁顺便泼走埋啲乌蝇啊嘛， 泼唔泼得走啦？ 乌蝇泼得走，降落唔到啊嘛，啲飞行嘅昆虫， 但系另外喺度干扰佢吓佢咯，即系等于咧，而家咪有啲咧，生果铺上面咪有两条发下发丝带咁样发嘅， 而家仲有嘅咩？ 有噶有噶，有噶有啲有噶，吓佢咯，系咯。 咁呢个都系一个我知一个方法嚟嘅，但系我谂 Kitty 唔系想我哋答呢啲。佢梗係想答我哋，佢會用使用咩物質咧嚟驅蚊咁樣咧？ 哦，唔係 艾草，艾草 唔係咁科學嘅。好科唔科學咧？你可以覺得係科學啦，但係其實又唔關嗰啲艾草事嘅。我覺得係比較衰嘅呢個方法 嚇。 佢發腦嚟噶嘛？有咩唔做得啊？ 但如果你講咁衰嘅方法咧，我就會覺得如果我係煩惱王咧，我就會叫茉莉坐喺隔離，你執佢啦，執佢啦，夠衰未啊？呢個方法 就係咁衰啦，蚊突然有一分 米啊！ 但係點樣 make sure 嗰只蚊真係會針嗰啲蘆蔔咧？嗱，當然啦，即係煩惱身邊有好多蘆皮啊、蔔人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你知道啦，而家咧就話有嗰啲咩 O 型血、A 型血之分啫，嗰陣時識鬼咩？咁點樣可以 make sure 嗰啲蚊？即系针佢隔篱个萝卜，唔好针我咧。 嗰啲咪查，第一咧佢要唔着衫先啦，唔好意思啊，莫莉，咁你要唔着衫先？ 系可唔可以俾啲草我遮遮？ 跟住咧， 跟住仲要查啲嘢嘅， 查啲乜嘢咧？ 令到啲蚊好中意，咁真系唔驱蚊嘅嘢啦。喂，我好少查啲反驱蚊嘅嘢出街嘅喎。 但系通常有啲乜嘢系咪好吸引嘅咧？ 系咪就系 honey 咁样啊？ 冇错啦，蚊大有两分啦。 哇，唔好意思啊，冇呢个 honey， 佢真系连下一成，好啦，连下两成呢？ 但我唔知道佢哋中意 honey 嗰啲蚊喎，就我知乌蝇中意啫喎。 哦，总之系甜嘢咧，其实佢哋都会过去嬲下嘅。原来咧，话说古代嘅时候咧，喺埃及啊，法老咧真系会即系叫佢身边嗰啲奴仆咧，身上面搽晒啲蜂蜜，咁将咧嗰啲中意甜味嘅乌蝇啊、蚊虫啊，全部咧都吸晒过去，咁法老咧就可以避过一劫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古代嘅人肉。防蚊液體啦， 都好啊！證明我都係一個甜嘅人嚟。 唔係啊，其實而家你哋如果同我去旅行咧，我都會做到咁嘅效果，因為我係 O 型血， 我都係 O 型血嘅，點算啊？ Under pressure, focus in on you, I don't follow. Catch the shade of boy, I'm a spark it for ya. What made you do the other souls? Now we're there in euphoria.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like it when you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不需要特别就能感受热烈。Roll the dice now, don't second guess it. 给我这个夜晚，你不能忘却。不要停歇 ，get it, get it, get it.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首歌翻嚟啦，咁头先咧凭住呢个法老驱蚊法咧，敏大人系获得两分， 系好劲，叮叮叮， 系啦，连中两元，咁啊，我同莫莉咧暂时冇分嘅，咁而家到莫莉出题啦。 好，我呢个都算系历史题嚟嘅，都系关甜嘢事嘅，讲嘅系棉花糖。嗱，想问一下啦，棉花糖嘅起源知唔知喺边一个地方咧？ 又系古地方，有冇贴士啊？ 这个又是西人国家来的。 即是操不是西人国家操什么语的呢 大国来的。 大国啊 大国。 英国 我估。 不是。 我都初初我都想估英国。英国好喜欢吃甜的那些冻冻湿湿的天气呢。 美国 咯。美国啊那美国咯。 给阿 Kitty 你分。 好。 哦，两个都错， 我哋冇答，我哋冇答，我哋冇答，系啊，头先我哋 hea 答啫， 系啦，系啦， 边个国家中意食甜嘢咧？ 法国， 错， 意大利， 叮叮叮， 哎呀，中咗，系咪？ 原来佢话个起源咧可以追溯到咧去意大利嘅，咁啊，但系好想问下啦， 喂，起源追溯到去意大利唔一定意大利嘅， 即系追到去嗰度停， 疫症喺嗰度爆发，唔到都系嗰度起源噶，你知唔知？ 我都明嘅，而家 例如西班牙流感。 好，今日咁我问第二个问题啦。 吓， 咁我想 问 下， 未答，未解释过嚟。 系咯， 未住，但系我就系想问啊，即系佢话追溯去意大利啦，咁系几？几 时 的意大利呢？ 哇，咁我头先有冇分啫？ 有分啊！ 几时的意大利啊？ 系啊，几时的意大利呢？ 哦， 佢话个起源追溯喺呢个意大利。 我只能够撞嘅啫喎。 系咯， 十几世纪。 第一个系头先问，但系类近啦， 即系十几世纪咁样啊嘛，即系唔系？ 我估啊，十六咯，十六世纪咯。 嗱，问题，你估啊 ，Kitty 附近就得噶啦。 佢话咩？我听到 你估我附近我，你一系估十五，一系估十七啦。 哦，咁啊，十七啦，十六啦，十五啦， 我估咗十六啦， 十五啦，十五啦， 耶！问题有一分， 冇咁啦，你咁样放风放到， 不如你直接成 WhatsApp 问大人啦， 你敬我有如滔滔江水噶啦。 佢就话咧，原来咧即系呢个棉花糖咧嘅起源系追溯到去十五世纪意大利嘅。一当初嘅时候，佢哋咧系用一个锅咁啊，将啲糖加热融化之后咧，快速去搅拌佢啦，跟住就将佢拉出一啲嘅糖丝，跟住再攞支棍咧喺度卷下卷下卷下咁啊卷起佢咁啊攞嚟食嘅。咁咧呢一个亦都系意大利人发明嘅第一。 款咧用串状，即系揾嘢穿住嘅甜品嚟嘅。咁跟住咧，佢亦都讲啦，因为当时咧个甜品制作咧系非常之嘥时间嘅，咁而且个工艺亦都非常之复杂，所以只有达官贵人先至可以享用噶。咁之后咯，佢哋又觉得好麻烦啊嘛，所以就整咗而家咪我哋成日见到一部嘅棉花糖机嘅。咁好啦，咁啊问你哋啦，棉花糖机咧，其中有一个咧专业嘅人士去做嘅，系边一个界别嘅专业人士有份去发明呢一部棉花糖机嘅咧？ 厨师咯， 唔系， 边一个行业啊？ 系 工程师咯， 唔系呢一个， 唔系， 嗰啲叫做麦班， 唔系。嗱，你哋沿住关于糖字去谂啊，即系。有挂钩嘅， 同糖有挂钩嘅行业啊， 系啦， 医生咯 ，check 糖尿嘛，吓咩啊 ？Kitty 有咗分， 真系系啊， 咪暂时半分，吓暂时半分，我俾你估埋，究竟系 药剂咯， 科嘅医生， 边一科嘅医生啊？ 边一科啊？牙科唔通？ 系啊，咪得人啱， 又有半分，讲医生先。咁样，真系唔使让，即系孔融让分啊！你哋 系，跟住点解咧？系啦，佢话原来喺呢个1897年嘅时候咧，两个美国人就申请咗一个棉花糖机嘅专利。咁啊，当时咧有一个叫做阿 William 嘅医生啦，同埋一个叫做 John 嘅人咧，佢哋就发明咗呢一个新用途嘅糖果机器。呢一个机器咧，原来咧亦都系关一啲咧。嗰啲叫咩啊？分子料理啊，嗰啲标嘅，因为佢将啲糖咧，系啊，佢呢一个已经算系分子料理嘅其中一种嚟嘅，因为佢将啲糖咧抌落去嗰部机入面嘅时候咧， 变咗另一个形态， 系啦，就通过一个叫做容器离心力嘅作用咧，将佢变成液态，跟住就再 到佢变咗液态咯， 系啦，跟住再转化成一个丝状咁样，就整成一个嘅，即系拉丝状啊，唔系尸体嘅丝啊，就将佢变成一个嘅棉花糖嘅。 哦， 就系咁啦。 所以咧，敏大人而家暂时有3.5分， 系咩？ 我就有1.5分，冇理要急起直追咯。 我会噶啦，我尽量啦。 好，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呢个冷知识大问答。 来自一位拥护10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王，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终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 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爱的未顿的恋歌，爱将把完美地下堕，我当然盼你截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我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求我能吻你，以国家愿能破我真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6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9宗源头不明。东区医院一名69岁确诊病人离世，累计67名确诊者不治。新增確診個案中，一人是住在旺角長興大廈單位的印傭，有關群組累計3人感染。荃灣張大偉僱傭中心群組多一名印傭確診，至今4人染病。曾經有確診印傭入住的銅鑼灣希雲大廈單位，有一名的印傭初步確診。旺角雅蘭中心稻香慶回歸群組，事隔多日再多一人確診，累計超過30人染病。葵涌貨櫃碼頭亦都多3人感染，累計23人確診。對於源頭不明個案比例下降，衛生防護中心提醒，源頭不明的個案其實積聚了不少，不認為數字下降代表疫情已經清曬。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跌 9%， 和第一季的 9.1% 跌幅相若，但经济在第二季后期有回稳的迹象，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经济微跌 0.1%， 远少于第一季的 5.5% 跌幅。政府經濟顧問歐石雄說，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按年錄得歷來最大的 14.2% 實質跌幅，反映疫情威脅和社交距離措施嚴重干擾本地消費活動，以及外訪旅遊業因為旅遊限制而停頓。樓市方面，第二季交投回升，樓價在第二季內上升 2%， 市民置業負擔指數惡化至大約 76% 的高水平。政府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四月底时宣布的-4%至到-7%，向下调整至-6%至-8%，原因是环球经济收缩前所未见，访港旅客大跌，同埋受第三波疫情打击。政府委任林大辉为新一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同时委任赵应春和苏少聪为新成员，任期是两年，下个月1号起生效。港台话，在约章框架下，管理层期望和新一届顾问委员会让香港电台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港台工会希望林大辉尊重传媒专业，理解多元声音对香港的价值。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林大辉在公共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相信他定能带领委员会协助港台全面履行香港电台约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2095万人确诊新型肺炎，76万多人死亡。 在亚洲，印度单日新增超过64000宗确诊，再多过千人死亡。日本东京都新增389人染病，是自星期日以来再次录得超过300宗病例。南韩新增103宗确诊，社区感染占85宗，占3月底以来新高。当局研究提升首都圈的防疫级别。新西兰再多12人确诊，全部与奥克兰早前的病例有关。奥克兰延长封锁措施12日。欧洲多国疫情反弹，西班牙政府宣布关闭酒吧和夜总会，并禁止民众在无法保持两米距离的情况下食烟。法国政府将巴黎、马赛和周边列入高风险地区。英国宣布星期六起，由法国和荷兰入境的旅客必须强制隔离14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73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1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6，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26， 人民币 6.952，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83， 欧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6.1 美元，卖出 1947.8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无理敏感时刻， 好，新聞翻嚟啦！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今晚直播室咧有敏大人喺度啦，有 Kitty 喺度咧，電話旁邊有茉莉嘅。咁啊，頭先咧我哋經過半小時嘅冷知識搶答時間之後咧，敏大人遙遙領先，有3.5分，我就有1.5分，茉莉就要急起直追啦，暫時未有分。 好，咁啊，輪到我出題 啦 噃， 輪到敏大人出題， 你快啲攞翻啲分啦，阿茉莉。 好啊，我會。 係啊。剛才我講起咧，即係呢一個股票咧喺邊度起源啦，咁就係喺荷蘭啦。咁咧，咁當然有啲國家比較即係富裕啲啦，有啲貧窮啲啦。咁啊，唔係個個國家都有股票市場嘅。咁但係咧，你真係估唔到咧，呢、這個索馬利亞係有股票市場嘅喎。咁、但係咧，我就 啲分裝嚟做啊。 係啦，我就想問一下你啦，你。覺得咧佢哋眾籌啊，即係佢哋要呢、這、一個集資啊，嚟做乜嘅咧？ 起船， 起船係 索馬利亞， 係 啊， 陌生喎、啊，這個地方真係 做海盜、起船、打家劫舍，或者整兵器廠、兵工廠。 佢係出名呢啲啊，原來有冇 索馬利亞 正唔正當㗎？ 做海盜有冇正當嘅呢？如果你係 Johnny Depp 嘅咧，你就係正當嘅。你其他卡司就唔係啦。 佢靚仔啫。誒啱唔啱啊？咁莫莉估得。 咁 Kitty 唔使估下噶。 我估，因為我覺得好似似層層咁啦嘛。佢講到咁啊，我話中。中毒品啦、 啊，都可能會噶，可能會噶。 我恭喜你啊，莫莉，你真係攞一分啊！ 仲要挽回一成啦、 啊。啊，係啦，嗱，咁啊，一般咧，即係點嘅上市公司咧，都係做正當嘅生意啊，即係我唔理佢當中有幾多財技啊，或者不合法性啦、啊。但係呢個索馬利咧，就係、有一個咧好有錢同埋出名嘅海盜啊，即係海盜王啦、啊。佢咧就話咧就要集資啊，咁所以佢真係有股票市場噶。佢哋咧其實個目的咧就係咧就出去咧繼續做海盜啦，就 Jesse 啦，係去點講咧 kidnap 啊。 綁架 就係綁架啲人啊，然後咧佢就話咧，即係如果我哋攞到贖金啦，我就會分翻俾啲股東。 呢、個真係估都估唔到。 咁會唔會真係好快地籌到好多錢咧？ 佢即係好似好吸引咁嗰件事。 佢哋自認係仲係存在嘅呢、這個股票市場。 係、咩？ 係啊，咁 恐怖。 咁啊，冇理由 股市啊， 係冇理由一分喎、 啊。 咁、不如咁，我問多一條都係講股票嘅， 係。 其實是一件事嚟嘅，咁我問兩三個問題啦。 係， 咁你哋都聽過咧牛市同熊市啦。 嗯， 咁你都估到呢條係一分嘅題目啦，即係通常咧三 A 三 B 三 C 啊嘛。A 嗰條就很簡單，一分題目。 係， 咁到底熊市同埋牛市邊個係升邊個係跌嘅咧？ 哇，我唔識啊！ 咁你估啦，啲 fifty fifty 啫。 你估啦，你估，我就估你嘅相反就得啦。 牛市同熊市边边跌啊？ 系啊。 我估熊啊，因为少啲听人哋讲话熊市，通常啲人就系讲话买牛市咁样嘅。 哦。 系啊，熊啊。 咁阿 Kitty 系咪？ 我就调翻转咯。 啊，咁你真系 熊市系升， 你哋真系好好 friend 啊！ 吓， 接界啊！原来两边都有。 嗱，其实咧。這個呢一個牛市呢就真的向上的，你看牛角就知道了、是不是？那熊市就是熊爪呢就真的呢就向下的、但是呢就為什麼他們要用這兩隻動物呢？ 這個第二條了， 是啊， 咦，我這有兩分了已經 啊，是啊， 是啊，你剛才答對了， 是啊，你答對了、你亂估 啊！多謝你哋啊！我突然間 我唔想成日贏啊！ 咦，我要跟你滴追咯喎！ 加零點五分啊 ，Kitty！ 好誒，點解要用呢兩隻動物？ 係啊！ 哇！ 有冇貼士啊？問大人 係咯，真係唔知喎、 有典故嘅， 即係你話。如果典故你梗係嗰啲十二生肖啊啲啦， 啲十二生肖冇熊喎， 係咯，我初初想諗啊，同嗰啲交易市場關唔關事咧？即係啊，俾幾多隻牛你，俾幾多隻熊你，但係熊就真係好似冇乜點出現嘅喎，應該好難揾嘅喎，牛熊 即牛就食得啦，好少食熊肉噶嘛， 係， 但係都有中國人都話 與熊掌嘅。但我真的未見過， 但是就我哋講西方的即係呢個説法都應該係西方傳入的啦。 哎，好，我打橫嚟估啦。 好， 因為牛咧多啲肉食嘅，所以如果你買牛市嘅話，就多肉食啦。 嚇，咁點解唔叫豬啊？豬仲多啦，豬屎。 係喎，點解咧？哎，點解咧？因為。牛大隻啲，同埋要努力啲，搏啲，因为佢有阵时要冲啊嘛。咁股市有阵时都冲嘅，咁猪唔识冲。 系， 我咁解佢啦。 咁啊 ，Kitty 有冇补充咧？ 多肉嘅， 系， 我估当时啲人赢咗股票有钱嘅时候咧，就会去食牛扒，所以就牛市。 咁 如果输咗股票嘅时候咧， 就俾熊追啦。 唔系，就咧衣衫褴褛咁样，好似俾啲熊人搲烂衫咁，所以就系熊市。 嗱，呢个真系难估啲嘅，咁我可以估啦。咁话说咧，即系当年咧喺呢一个加州啊，其实佢有一啲武士嘅，武士咧就系我系讲紧即系打交啊，或者系保卫公主嗰啲啊， 吓 西 warrior 系啦，有啲 Spanish Knights 噶， 系 咁佢哋咧就中意睇咩咧，就唔系斗鸡啦， 嚇，佢哋中意睇熊同埋牛啊打交啊。 哦，係 啊，係啊， 即係鬥獸嚟。 鬥獸啦，係啊。咁咧，佢哋就發現咧，啲熊咧真係撲向下、撲向下咁樣噶啦嘛。 嗯。 但係咧，啲牛咧就用個角咧頂向上、頂向上咁樣咯。 哦。 咁所以佢哋後屘嗰、那個即係呢一個美國嘅股票市場咧，都用咗咧呢一種咁嘅鬥獸嘅故事啊，或者佢睇到嘅嘢咧嚟形容咧呢個股市嘅上落啦。 呢、這個第二條啊，係咪？係 啊， 第三條噶。 啊，冇噶啦， 冇噶啦， 係啊， 完噶啦。 係啊。 咦？咁我 向上向下都當兩條咯嘛。 哦，補一補分先。咁我咧有兩分，我就得1.5分。問大人咧就有3.5分。 哦，快啲啦，俾阿莫莉贏啊！今日、 哦、好， 盡 咁啊，轉個頭翻嚟，我出題啦，莫莉。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细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抹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抹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翻嚟 敏感时刻啦，咁啊继续呢个冷知识之夜啦，咁啊暂时咧，敏大人咧就领先，咁我咧紧随其后，咁我嘅目的咧就系希望今晚我咧可以胜出嘅，所以等我嚟问问题啦。 好 啊，好啊。嗱，头先咧敏大人就问， 只要我唔答就已经完成任务噶啦嘛。 唯一位都要我答得中噶。 系啊， 我俾好多 tips 你啊。讲到呢个牛同埋熊啊嘛，咁我出啲动物篇啦。嗱，原来咧喺呢一个动物世界里面咧，有一种动物咧，佢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系会瞓唔着噶。到底有边一只动物咁得意，一个人嘅时候系瞓？ 佢都俾咗 tips 你啦，人咯、啊，一个人喎、 啊，系咯， 唔系人我都一个人都瞓得着噶，有啲人我都一个人。相思鸟。啊，几有意境喎、啊，但系唔系，佢唔飞嘅，同埋呢一个动物咧，可能真系喺香港就见唔到啦。 嗯， 系啦、啊，你要去到 大只定细只噶？ 一啲原野嗰度先至会见到佢嘅。 大只定细只噶？ 都大只噶。 一个人瞓唔着噶？ 系啊。 哦，要原野啊？ 系啊。 有咁人咯。 又人 都系咪人咯？哇，系咪啲狮子老虎嗰啲嘢？ 嗰啲 friend 嚟噶啦，嗰啲 friend 嚟噶啦。 豹， 唔系， 领羊， 唔系，再估都系嗰啲嚟噶啦，即系啲大迁徙嗰啲咧。 犀牛， 再留马骝， 大笨象， 再估， 狮子老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大笨象， 唔系，再嚟，两只色嘅。 斑马， 我咧而家有三分啊！但系点解？ 点解你两个咪得罪咗我啫？做咩咁让我咧？ 唔系咁等大家都开心 啊！赢啊嘛嗱， 系咯， 下一集就系 Kitty 赢。 我开心啊！ 但系咧嗱，好似好得意咁样啦，一个人瞓唔着咁 Q 嘅，原来佢都好惨噶，即系佢哋唔系 佢保护自己啫。 系啦，原来咧佢哋话因为野外嘅时候咧太多敌人啦，咁佢哋自己瞓咗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会俾人攻击，同埋甚至食咗噶。所以啲斑马咧系真系确定周围有自己嘅同伴看守住咧，佢哋先至安心瞓觉噶。 但系你要确实你个同伴系 都冇 瞓 着 先得。 所以呢啲出到嚟嘅就讲个信字嘅啫。嗱好啦，咁啊问多一条啦。如果我你都答啱咧，就可以反超前噶咯。 系啊， 都系动物题。嗱呢个动物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有一种嘅鸟类咧，佢个记忆力咧系好惊人嘅、哦，佢可以记住仇人个样咧，记五年咁耐啊！ 你啲五年嘅， 因为佢哋咧做过一个实验啊，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典故我先讲啦，咁你估下到底边一只雀仔，边一类即系鸟类，佢哋 记仇咁 记仇咧，或者记性咁好啦，调翻转， 嗯， 即系肯定记得嘢先啦， 系鹰， 唔系鹰。 鹰通常好记仇喎， 你又知 睇到佢个样， 你记住嗰只鹰啫，唔系只鹰记住你啊， 系认住咗， 系 咯，只鹰 系咯，系你认住只鹰啫， 佢乌鸦咧， 哎呀，敏大人竟然啱，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行过嘅啫， 点解你会咁觉得咧？ 我唔知道、啊，可能以前听过嘅，但系跟住你一讲完之后咧，佢个样子就浮现咗喺我嘅记忆入边啦。 原来系啱嘅，叮叮叮，嗱，敏大人有四分啦，而家4.5分啊，反超前唔到啦。个乌鸦嘅记忆力咧系好惊人嘅，佢哋曾经咧同佢哋嘅敌人即系有过一面之缘之后咧，即系至少都记五年嘅。点解咁讲咧？佢话研究人员咧曾经就戴住一个面具，就将一班野乌鸦咧就运起上嚟，咁跟住咧先至即系运佢一轮之后咧，先至放翻走佢哋飞。咁估唔到咧，好多年之后咧，嗰班乌鸦翻翻嚟啦，因为研究嘅，咁所以佢哋应该有办法即系令到佢飞翻翻嚟啦。呢一班乌鸦咧见翻五年前即系当年嗰个面具运住佢嗰个面具咧，竟然群情汹涌 ，feel 到佢咧非常之激愤，咁啊代表住咧呢个唔只系被捉住乌鸦记得啊，连旁边嗰啲同伴咧都记得，即系成班同伴咧都知道呢一件事嘅发生啊！咁所以下次咧见到乌鸦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激嬲佢啦，因为佢系认得你嘅。 哦，好小气嘅。 系啦， 小心啲啦，大家。 咁啊，唔怪之呢个希治阁嗰套戏啊，佢叫。 講雀仔去襲擊人嘅，可能因為咁樣啊，係、 哦、 啊，佢好、 啊、 認識認住邊個人咁樣、 啊， 係 啊，連面具都記得啊。嗱，咁而家敏大人有4.5分，無理有3分。我就1.5分， 唔好意思啊！我頭先佢路過嘅時候， 我其實想問係唔係啫？ 係。 咁最後莫莉出多一條啦，仲有少少時間。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呢條問題咧，就係想講咧，即係人就有幾個感官嘅啦，係咪？ 嗯。 咁啊，即係譬如聽覺啊、嗅覺啊、觸覺啊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啦，水啊。即系一个水 Water, 冷水同热水系啦，冷水同热水可以用边一种嘅感官系辨别得到嘅咧？即系除咗你饮嘅时候，嗯、或者撇除埋搵手去捉住佢嘅时候， 哦， 仲有啲乜嘢嘅触觉你系可以知道或者辨别到佢系冻水定热水嘅咧？ 唔可以用手， 唔系 触 觉啦， 系啦， 同埋唔可以用taste 用口， 用眼咯。有煙咪熱咯， 係啊係啊，真係醒咗你。 試過 嚇咁都唔啱啊！試過都應該啱嘅，但我知佢想我哋答係咪聽覺啊？ 係啊，聽覺。 因為你會耳水不平衡，耳水不平衡咧就係、是、熱水不平衡，凍水就會平衡啦。 真係啊！ 係啊，原來真係啊，誒，因為 聽得到 噶。係啦，佢話原來外國咧有啲實驗嘅團隊咧，就因為咧有凍水同熱水做咗個測試，咁、 嗯、 透過咧兩段倒水出嚟嘅聲音啦，跟住就俾啲人去估究竟呢個水係凍水定熱水啊咁樣，結果咧就發現原來真係有大約96% 嘅人咧係可以答出真正嘅答案嘅、哦，只有4% 嘅人係聽唔出究竟。 我諗 外國 4%， 唔係，但係佢有冇話點聽法？即係熱水嗰個聲係比較 倒落個杯嘅時候 實啲。低音啲嘅， 系啦，咁啊，跟住不如我而家解釋埋啦。本來想問你哋點估，但 唔係即係咁樣，凍水係咁樣，咁好似開可樂咁樣， 係熱水係凍，實啲嘅啲聲。咁跟住係啦，佢就話啦，原來事實上邊咧，人係好敏感嘅，尤其是耳仔。佢話會咧，平時咧就會幫手咧分別咧生活入面嘅一啲嘅事物嘅。當你冇察覺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原來暗地裏咧已經幫你記住咗一啲嘅記憶㗎啦。咁之前咧亦都有科學家咧，佢話早期嘅時候已經發現咧，原來凍水係比熱水咧要嗰個嘅質地咧個黏性係重啲嘅，即係話凍水嘅黏性係重過熱水。咁所以咧，當熱水咧即係嗰個分子啊，如果要活動嘅時候咧，個速度係會慢啲嘅。咁所以個黏性你聽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因為個流動性低啲啊，咁所以咧你聽落去嗰個嘅聲音同熱水嘅時候倒落去嘅聲音係會唔同嘅。 但係點解要咁做咧？ 即係點解要咁做啊？即係點解分凍水熱水？ 係啊係啊。 咁、啊哦、可能有啲失明嘅人士佢真係唔知噶嘛。咁呢個可能係俾佢嘅其中一個、 哦、 一個能力啩。咁、 哦、 我都唔知點解我隻耳仔可以聽到凍水熱水。 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啊？ 我好似聽過係真係唔同啲噶，凍水聽落去嗰啲聲好似清脆啲噶、啊。你有冇發現？你倒熱水嘅時候，譬如你沖咖啡嗰啲，啲聲好似濕啲。 你諗下咧，你去小便同埋沖咖啡嘅時候，嗰聲係咪唔同咪知咯？ 小便係熱噶嘛，係嘛？小便都熱噶，去咗成晚，係 啊，所以咪好實咯啲聲。 佢都係室温啫，室温啫。 好啦，咁啊，今晚嘅冷知识之夜咧，胜出嘅系敏大人， 又系我， 系啊，我同莫莉下集要加油啦，唔系，我哋要学多啲冷知识先啦、 啊。 好，下个礼拜再 battle 哥。 这个世代不执过相，你敢不敢胆摆上网呢？在爱情方面，你又敢不敢胆俾你的情人见到你最真实的一面啊？ JJ 林俊杰呢，就凭这一首歌跟大家讲，只要你的伴侣是爱你的话，就算你没有化妆，他都会因为你而着迷。刚刚听的就是林俊杰的最新派台歌《无泪镜》，一阵间11点新闻之后有师兄祠堂。